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我点解唔使得？我而家我冇钱买飞啊！有钱都唔卖俾你噶嘛，凡系未人成年嘅细路咧就唔准睇噶。细佬，如果你想睇，自己连大个都要嚟睇啦。啊，玩第样嘢，唔睇咪唔睇，你好格气啊！咁啊，细路仔，你想睇睇几多啊？ 想我点啊？佢话唔卖飞俾细路哥噶喎， 唔卖飞俾你咩？ 唔好。 讲就想睇啦， 惊啊！讲就想睇啦。 哇！我就话，有啲事我讲啊，玩唔落，我话 ，OK 啦。 歌唱喎，竟然 就哇！翻到嚟第十九集嘅《烈火通天》， 唔係今日係烈火 CD， 係啦，今日有師傅喺度， 係啦，我哋已經改咗名《烈火通天》之《烈火 CD》啊！ 我哋自我介紹一下先，我係 Alex， 你係咩啊？ 要 你咧？ 我小姓陳師傅， 小姓師徒、師弟、 師徒八腳嗰啲喎， 係啊！喂，點解你揾翻？你係咪見到阿李小龍誒？唔知死咗逝世幾多周年，跟住生記，你揾翻阿李小龍段片嘅？ 唔係誒，應該要應該節目開始時要多謝阿 Kogi 啊，幫我哋節目寫咗稿嘅，因為我小弟咧都有啲網碌啊，即係有啲網碌咁啊，應該係係啦。咁啊，借刀嘅，即系其實揾阿 Kogi 幫我哋寫咗今集嘅嘢嘅。喂，咁咧，喂，今集其實係講咩呢？就係講炸帝啊！喂，睇到頭先條片咧，阿李小龍咧，喂，呢條片原來係1956年時候嘅作品嚟，叫咩啊？炸天立福。喂，李小龍咧，即係飾演咗個十零歲嘅細路咧，即係炸帝就想入戲院睇戲咁樣嘅，即係睇鹹片添啦。咁跟住結果入唔到啦，然後俾阿新馬仔咁樣借啲耳咁拉入場睇嘅。喂，咁啊呢個社會其實我哋講翻，即係香港呢個社會其實都好多炸帝帝嘅事發生嘅喎。 經常性有 打尖嗰啲咯， 打尖嗰啲更加啦，即係譬如有時即係 阿姑咯， 係啦， 成細路女都打尖喎。 細路女又點樣打尖法啊？ 哇！我啱啱 點打尖法？喂， 早幾日禮拜六去完迪士尼，嗰個小妹妹喺隔離就喺度。等下入咗去喎， 系咩？ 吓，几多岁啊？ 几多岁啊？ 我估佢都系七八岁啫。 哦，边个细路女？十六七岁， 国内噶，国内噶， 国内啊， 国内好似可能真系七岁八岁。 跟住 你唔草泥马佢？ 我咪话俾个 姨妈 个门口个听，我话打尖喎，跟住佢已经入咗去啦，跟住仲要话埋佢细佬仲喺度， 阿仔， 细佬就埋去。 哇，咁樣都得啊！ 哇，我發覺而家 講住去聽國語場， 即係炸炸帝喎，呢啲真係經典喎。 係啊， 史迪仔啊，國語場。 同埋我發覺而家迪士尼，我真係幾年冇去，啱啱去翻真係幾有呢個 好老綠化， 唔係好完全係 國土化。 係啊， 即係綠化，唔係國土化，綠化。 綠化， 大綠化，大綠化，綠化咗個城市啊！你已經睇 化，哇，真係 好多碌撚好大啊！大 緊有一個，緊有一個喺你左緊喎，真係 點搞？ 我諗啦，即係其實即係成個香港咧，而家好似依附住，即係即係 有種邪氣啊！ 系啦， 系啊， 即系容易炒住成个香港， 玩妖气啊！ 玩又打尖喎，买嘢食又打尖喎， 连李嘉诚都赶走埋，系咯，妖气 依然喺你前面， 八戒都放走咗啦， 依然喺你前面吐痰喎，真系，系啊， 你唔同佢讲千五。 迪士尼裏面 哇、哦、迪士尼裏面罰多罰 私人收回得唔得 double 你印章證跟住話你自己執行員 我係斗賊你識唔識聽廣東話 城 管唔識啊 我係城管 冇城管嘅呢個 連排隊排到唔喐佢都仲喺頂住你個背脊咁頂 下就係米奇老鼠真係 喂講真喺佢哋文化裏面係冇排隊呢家嘢㗎嘛。 有排隊。 冇㗎其實。 有㗎。佢只不過係一行變五行㗎嘛。 嗱佢唔係咁佢哋個排隊方派唔同香港即係佢哋個制度係咁樣 㗎嘛。 咁樣㗎係咪 一味手動。佢擁你擁你你自然反而會縮噶嘛，縮佢咪入咯。 唔係啊，我喺地鐵成日咧遇到啲大陸人咧撞我擁我啊成啊嗰啲咧，我都喂。 点啊？佢以为你会 say hello， 我都喂佢，但系佢唔理你噶嘛。 唔系，可能我样凶狠啲啊， 大碌卵系嘛，大碌片 系啊。 咁啊，睇翻成个香港呢个社会，其实都仲有好多事都系炸弟弟。 好似阿李小龙咁啊， 有炸弟走去睇咸片。我哋细个嗰时炸弟走去做咩啊？有冇炸弟去做嗰啲？ 炸弟喺七仔嗰啲咯，饮汽水咯，饮完。汽水 又擺翻落去， 梗唔係啦，飲完汽水跟住，梗唔係啦，焗老豆老母俾錢啊嘛。 哦，咁 啲舅父咧，即刻入七七，跟住之後咧就攞支汽水飲， 即刻 飲完咧，跟住就 病， 係啦，飲完跟住就。吓饮咗啦， 我都冇饮添。 我饮咗啦， 开咗盖啦， 系啊，开咗啦， 笃咗啦， 真系大剂， 系啊， 真系大剂。喂，好似譬如仲有啲老板，成日炸弟弟唔出粮啊嗰啲咧， 系大把啦， 系咯， 炸弟弟你 O T 啊， 之前个老细都系啊， 系啊，大佬全屋企等住佢开饭，跟住譬如一号话讲好一号出粮，跟住八号未， 咪咯，好似 我啲玩具啊，我要买玩具噶， 我啲学生都系啦，炸弟弟约咗今日又话。不是又聽日咁， 我唔係啊！我有一次最激啊！我同你係我搞錯日子嘛！我去到九龍塘，師傅我到咗九龍塘，咦？唔係今日咩？我嗰次唔係炸帝，我真係以為係禮拜六。 嗰啲係炸熟啫，嗰啲 我唔係炸 炸天南風啊！真 係死唔 係啊！最睇死嗰啲，明明約咗今日，嗰啲無端端打電話嚟，仲話咦？唔係聽日咩？咁啊， 好 嘅 ，O K。佢先打電話嚟喎， 一日睇一日， 係咯，咁笨柒點打啊？應該。 你有冇見過啲即好小朋友已經開始即係炸弟弟搞呢搞路喎？你有冇見到小朋友係咁？ 有啊， 即係幾歲嗰啲喎？ 揦住只公仔喺我屋企攞啲玩具賴皮， 我要啊！ 要佢俾咗佢咧，俾咗佢咧啫。 咁唔怪之你唔俾我上你屋企啦。我都炸弟，我都 要。 唔係師傅炸弟啊！ 大佬，神機入底啊！ 師傅，哇！咁你又過分啲神機入底。 三隻萬能俠啊！ 啊，見啊！ 愛美神啦，愛美神啦， 愛美神又真係留翻俾阿周星馳啊！係咯， 黎姿嗰啲愛美神。 係啊， 愛美神老豆啊！愛美神啊！救命啊！ 喂，我再翻嚟仲有咩啊？ 我仲見過有啲細路，因為我之前都教過小朋友畫畫啦。 係。 咁啲小朋友咧，即係我嗰日就教佢咩？ 哇！真係 撲街畫啦，叫畫就畫，屌你！唔係咁樣。 家長唔喺度先咁講啊。 係啊。畫啦，仲畫咁啊？唔係咁跟住咁嘅，因為我係畫手指畫。跟住又用嗰啲棉花印咁樣，即係印張畫嘅，咁樣好咯。 咁 佢又扎集都係啊，都但係好少人工嘅，真係話俾你聽。咁跟住咧，咁佢攞嚟印張畫啦。啊，我心諗啊，佢哋點解咁自覺嘅咧？即係走去揾嗰個叫咩海綿嘅，走去揾個海綿睇，走去索即係洗筆咁樣啦。 哇，慘啲喎！個個都要除褲上你嗰堂， 係咯， 上你嗰堂係一個 十個女仔嚟嗰班， 多咗喂，哇，仲慘喎！第一日鮑魚翻學， 第二堂就嚟咩？ 唔係咁樣好得意，咁自己洗筆。咁我見佢咁洗啊，算啦，咁我繼續教另一個小朋友。佢原先真係好洗喎。佢原來佢炸弟弟走去洗筆，原來咧撲街係玩水啊！即係個兜水咁細，佢都可以炸弟弟走洗筆，原來喺度玩水，好玩水好玩。 即係咁細個小朋友已經開始識炸底呢樣嘢嘅喎。 炸底攞埋你啲筆走咪好咯。 哦，咁我又唔會嘅，因為其實嗰啲小朋友唔係太中意畫畫 喎。你問翻佢嘛，留低你的手指。 係好多嘢，小朋友都唔中意去噶。 係而家 逼佢嘅啫嘛。 好多家人，家長 大人中意去，所以小朋友先去嘅啫嘛。 即係應係啲小朋友應酬佢嚟。係 啊， 係啲大人。 你都冇見過九龍塘，而家啲小朋友翻學仲慘過人大人翻工。 係啊， 一個禮拜七日。 系啊，我都 系啊。跟住左手边学完就去右手边嗰间学，学完嗰间又去嗰间学。 好惨噶，而家啲小朋友。 跟住咧，翻完学唔系留堂啊，依家系上埋一啲 兴趣班。 系啦，点解 画画班？ 咪一九唔搭 嗱啲，所以啲家长又炸炸低低，即系星期六日咁样又焗啲焗啲细路仔走去。 系啲学校炸炸低低， 学校要系咁啊嘛。 嘢，跟住就 收多你多啲钱。 三文两语，仲要有一技旁身先可以见效啊！ 炸炸低低。又話咁樣先得㗎？ 唔係㗎，師傅同我講過啊，咩啊學咩啊學搖搖啊，學咩啊學魔術㗎， 搖 搖搖同魔術， 魔術 俾個僆仔揀 啊， 跟住之後唔知揀咩啊，揀咗搖搖俾我， 總之一樣要一定要一樣技能先可以見效嘅。 大家我而家表演隻手指功飛出嚟啊！ 梗係好慘啦！嗱，我依家表演一次俾你睇，睇住。 哇好嘢 犀利啊 是啊我那天見到魔法會長咩啫是啊我好驚人嘅見到魔法 會長他都是變呢個俾你睇啊 唔係啊他嗰個 魔術界殺破 他嗰個係咁同我講火燒後欄俾人他啱 studio 俾人燒咗嘛好慘我唔敢同佢講嘢即刻 所以就變咗綠魔俾你 所以你又炸所以你炸弟弟就唔提你呢件事啦係咪 係啊咁啊唔講啦費事啦本來我諗過請佢嚟開幕㗎係 咩 係啊喂講返我哋嗰次上一集呢我哋咪話阿婆我哋翹翻，係啦，個鰻魚咧就係老閪都走啊！咁咧老閪都走咧，就原來真係有人搭到， 係啊，真係有人搭到， 但係咧可惜咧，佢係搭錯樓，係啊，我哋講明咧， 三樓搭啊， 係啦，我哋講明要四樓搭噶嘛，係啊，你可以打咗個字，你先係四樓搭嘅。 嗱咁嘅，我哋為咗填補你心靈嘅空虛咧，阿劉欣你有啲安排。 係啦，我個安排咧就係我今日再出多個問題，你喺翻四樓搭，你搭到咧，你過嚟領獎啦。 係我哋阿婆拍寫真。 阿婆過河兩個問題阿婆拍寫真阿婆拍寫真勁過李麗珍唔係阿婆拍寫真就 勁過 就 鍾嘉欣嗰啲 阿婆過河咁啊歡迎大家去到我哋嘅 fan page 啦咁有關於我哋火哥依家本身對 band 啊咁都會有新嘢會 MV 啊各樣懶樣都會擺喺我哋個烈火鬆啲嗰個 fan page 再加埋我哋會 share 返個 YouTube 再加埋我真係好彩啦唔知做乜咁開咗間公司啦咁有最新嘅消息 係 啦唔會講啊我唔會講喺上面講 喺 fan page 睇 fan page 做睇咁我哋翻上面嗰度咧。就會更新翻我哋有呢個烈火鬆啲獨有優惠。係啦咁包括71嘅公仔啦同埋 Hello Kitty 嘅。多謝大家。 點樣講暗號啊即係係咪兄弟 唔係咁你有 like 咗我哋嗰啲咪算係囉。係囉。 即係為咗拎著手機要 like 你。 烈火 一出門口即刻 dislike。 係啦烈火 CD。係啦我哋會出隻烈火 CD 㗎啦。 即係或者我哋。 烈火 DVD。係啦烈火 Boy。係 啦。或者鬆啲。 劉欣推車 可能出新碟我哋有啲試聽版嘅亦都會擺喺劉欣嗰度。 係啦亦都冇問題嘅。唔使㗎啦唔使買㗎啦我會燒碟俾大家。 隨豬面屌冚家產四樓有四仔好勁嗰啲嚟嘅。 四樓有四個妹妹好睇呀喂四樓 四樓 睇四樓 喂 去咗邊我爸去邊 我炸低呀唔好炸低呀你 炸低呀唔知講咗去邊 賣曬廣告 喂所以嗱呢個香港其實即係建基於即係成日話咩獅子山精神啦其實我覺得都唔係 冇錯啦， 炸炸帝精神，我覺得乜都要靠炸炸帝嘅， 真係啊，炸炸帝啊， 係啦， 係啦， 即係師奶去買餸亦都炸炸帝，我媽去買餸嗱，炸炸帝，喂啲葱幾靚喎，咁啊搭多兩條啦。 定係 唔係喎？而家新款啫，你 點啊？喂，點啊？ 喂，你唔係你 失明啲嘛？ 你買唔夠一斤，我唔俾充你喎，你充好貴嘅而家佢。 你充當佢錯。 搞錯，你出街你去翠華去望條女講話，喂，條女幾靚喎，搭埋啊！ 我嗰日買2蚊充啊，唔賣添啊。 係咩？咁串啊？ 買嫌少啊？ 嚇！哇！咁啲充落去做咩啊？煲醋啊？ 佢又冇喎， 食葱多食菜 我只啲葱我买咧，俾2蚊葱我。 哇！依家 冇喎，佢 依家真系 我冇呢啲咩？ 依个社会 九行 啊，依个社会百物腾贵啊。其实我真系咧觉得大家唔应该去嗰间李姓李嘅旗下嘅超级市场咯。 哦，嗱系啊， 去翻啲士多嗰啲， 各大超级市场咧应该唔好去啦。 讲起呢间嘢又炸炸低低咁样，又吓话想放盘喎。 唔系炸炸低低啊，嗱我分析过啦，嗱第一佢咧就想放盤咧，跟住之後就再將嗰啲資金咧撥去第二個地方，跟住佢就可以將呢個李家嘅城咧再擴大，咁或者係咧將呢件事咧就賣咗俾阿爺，因為根本冇人可以承接到佢咁龐大嘅一個集團。你諗下T 字頭嗰間又係佢嘅，即係又一 好犀利 嗰度間 T 字頭嗰間又係佢，仲有屈咩啊？ 嗱， 屈臣 媽媽 Pace 係佢噶嘛？好似嘛？ 媽媽 Pace 啊？媽媽 Pace 我哋加入都字啊 ，Mama Place 都係佢嘅， 係咪先？ 我咪阿 Dude 口三二一 ，Mama Place， 哇咁啦， 血神 ，Mama 嘅 ，Mama 條飲飲咗先嚟啊， 又飲三個禮拜冇咁走啊，好忙啊， 咩陣飲啊， 陣飲， 陣飲 啊陣飲，係啊，所以咧就應該咧九成係將佢副生意咧就賣咗俾阿爺，咁啊討好阿爺，跟住咧坐喺大陸搞房地產，兩間變四間，四間變八間，八間之後上市，上市之後再分拆上市，係啦，唔係搞地產啊漏咗，係啊， 唔係搞地產佢不嬲都係，其實佢阿李嘉誠其實佢本身哎呀唔好意思講咗佢名，即係佢英國佢都好多生意噶啦，本身係嘛， 係啊，碼頭啊， 咪掟曬啲錢過去咯，即係 跟住又再賣咗俾人嘅啦嘛， 已經 好似 唔使 佢嘅策略係咁啊嘛，佢策略做到做起咗就賣，做起就話生意係咁噶啦，全部都係 佢其實。但係你都睇翻啦，佢自己唔知係業內啲人定係話聲稱，其實嗰八家嗰個盈利，即係喺佢咁多生意嚟講，其實唔算係好賺錢噶嘛。 又或者吹風出嚟，等個價高啲又再賣。 可能又係 啊！你諗下嗱，譬如我去樓下士多同埋。我即係你知我依家成日要喺旺角啦，咁我去旺角啲士多度咧推啤酒啊，推汽水啊， 差好遠噶， 差好遠真係幾何級數提升。喂，大佬，你如果嗱講真，嗰間超級市場又唔好似七十一咁有嘢換，你話好似有嘢換嘅就話啫，但係你依家咁樣，你做咩要去嗰度買嘢啫？仲有最好笑係咩咧？ 因為俾你壟斷咗啊嘛，太方便啊嘛。喂，我 上翻啲拍賣網站啊， 我唔係諗住方便，我幾乎釘米都諗住去翻。食結尾嗰啲米鋪 啊，係啊，都係啊，即係而家佢開到即係梗一間喺左邊， 不下成包咁踩架單車送嚟嗰啲，係 咯， 最好笑啲拍賣網站。有埋啲 coupon 賣，有折頭嘅。咁我上網買完啲 coupon 之後，我再去買嘢咯。 咁樣 係啊，唔知即係譬如你上網 bid 咧， 即係可能嗰個放 coupon 嗰個人個 user 都係百家人嚟嘅， 唔知咧，即 係唔係 有咁作為康嘅，你唔可以否認。咁同埋如果講翻，我覺得有一樣嘢， 幾時都係收咗現金先， 係啊，係啊，好得意嘅超級市場咧，最多咧啲師奶炸底嘅。 系咯， 定系 炸底咧？ 炸炸底底咧，攞多你一兩件嘢，我已經見過好多次啦。即系譬如佢攞包香蕉膠啦，佢攞兩包，跟住禮菜劈咗落去，啲阿姐有時篤唔到啊嘛。 哦， 係啊，我睇住佢，我有一次問噶，我睇住我篤完，跟住之後佢俾錢，跟住之後我睇住佢，跟住佢攞錢出嚟，跟住喂你俾漏咗包喎， 係嘛 ？check 袋咯，佢哋，跟住師奶露啤我。嗰個望咩啊？ 靚仔造價啦，係嘛？ 冇錯。 望咩啊？ 擺明 靚仔，認得你啊！ 唔係，真係我 住咗樓下， 呃人係唔啱噶。你讀書咁多年，其實唔係教你啲咩啊？嗱，最緊要嗰句，我讀差不多，先生已經教我啦。凡事只要差不多便好了，係啦。咁教你做個好人啫嘛。 我次見嗰個師奶扎扎低，就嗌個靚仔，嗌佢個仔咁揸住件嘢咁行咗出門口。 馬仔喂，唔好走，唔好走，嗱阿媽打你屁屁咁樣嗰陣。 係啊。 冇講添喎，直情先言咁行出去。 你講起呢件事， 我媽都曾經試過炸弟弟一件事喎，真係好 叫你攞嘢 炸弟弟，同你阿爸生咗你啊！咁大鑊， 炸弟弟又有副作用。嗱，唔係有一次我應該好細個嗰時同佢去唔知惠康定百奪咁嗰啲買嘢啦。記得當其時佢應該係買個杯蓋咁樣嘅。咁我媽有個即係有個習慣，我諗其他師奶都係將個即係銀包夾喺架底咁樣，會唔知點樣？ 哇！有霸氣喎、 啊！系咯，啊嗰啲咁样，跟住咧，点知我妈咧又唔知点解实一实， 哎呀， 又将嗰个杯盖咧， 佢揸住， 就 礼杯，只杯就你揸住， 唔系冇买杯，净买杯盖啫，杯盖咧就夹埋个银包，然后咁样夹嗰个。出咗門口喎、 啊！哇，勁喎、啊！ 哇，我阿媽都係三三三經典嚟嘅呢個都 得喎！你阿媽有個凹位喎、啊，係咯，我吸咗個杯蓋落去。 阿媽高㗎，阿媽喺度變高嘅。 唔係阿媽，你呢度有個窿喎，個杯蓋頂咧卡咗落去喎。係咪變形金剛嚟啊？ 穴位按摩， 係啊， 穴位按摩。 咪見到阿媽翻到去就真係炸低啦，就話：哎呦！冇俾錢喎、啊！哎呀！ 你驚教壞你啊嘛！ 慘啊！呢個炸炸弟弟，今日最早一次炸啦！就係 今日出咗節目之後咧，佢阿媽俾差佬拉咧，真係睇一點死啊！去佢屋企揾翻個杯蓋， 係咯， 哦，原來就係你嗱，當年偷咗個杯蓋嗱，樓下我係樓下間士多啊！ 而家香港好興炸炸弟弟噶，即係譬如警方都炸炸弟弟啦，即係譬如兩年前我哋唔知即係佔即係嗰啲咩佔領中環定唔知有個。女仔，就係咁樣俾人拉咗啦。兩年前喎，炸弟弟喎，咁耐先拉。 係啊， 係啊，所以我其實我當年咧，即係為立法會咧， 箍空嗰個， 係咪箍 空差佬嘛？箍 唔係另一單嚟嘅，另一單 嗰個 係啦。所以我當年其實我圍剿呢個舊嘅立法會啊，又即係喺司令台上面咧，即係帶領個幾千人唱歌嗰一劑嘢咧，我覺得我聽日翻大學嗰時應該都會俾人拉起咗啦。咁樣， 我覺得你真 係嗱係兄弟嘅。聽日你收唔到拉，即係十二點前收唔到我拉嘅話，應該我都俾人拉咗打靶啦。應該 係你俾邊個拉咗去啊？你係咪俾嗰啲夜總會嗰啲人拉咗咋？你係咪向西啊？ 唔係喎， 係咯，咪翻後冇嘢做喎，真係對住啲人飲酒嘅，飲酒同埋飲酒。 我哋好純潔嘅，啲收咗工跟住翻宿舍。 係啊，咩 翻宿舍飲啊？ 唔係，梗唔係啦，翻宿舍。 宿舍又有第二啲嘢玩係嘛？ 宿舍㗎， 攬住兩個男人嗰啲。 哇！咁你係攬交啲，我都係諗住你攬住個女人啫，一個嗱俾多你一個，你仲要兩個男人，哇！你真係誇張。 夠姜又上嚟宿舍揾我，我宿舍的房number係612，但我冇講俾你喺邊間公司。 Candy， 係 OK 喎，台慶嚟啊！ 系啊，喂， 我哋讲翻波哥啊嘛， 新闻报道。喂，系啊，波哥嗰件事咧，我哋去第二条片身，唔该， 唔该 ，Chris， Chris， 唔该 ，Chris 师傅。 爱人系阿仔，波儿紧一卡钻戒仔。 嗰间公司咧，系由佢同佢嘅屋企人。佢家族成員咧所擁有嘅 係咩？當大家都以為真係外家嘅時候，我哋攞到份海外公司嘅文件，發現個外家家族成員咪就係自己人，波爾陳天恆咯。 見到呢單嘢咧， 嗱， 波爾，嗱，睇佢幾招式啦。喂，咁樣啊，佢呢單嘢咧，喂，新界東北咧，原來呢條契啊好 Q 多地嘅。喂，點解佢成日都推話要發展新界東北咧？喂，就因為咁啫嘛。我多地，跟住我又夾埋政府啲錢賠償就呢個咯。食喂，嗱呢條咁嘅契弟呢兩兄妹走去買首飾，嚇呢啲錢咪間接就係香港人嘅錢，係咪先？ 哇，西部大開發 係啦，喂，所以啊， 哇 P 牌嘅啫 ，P 牌揸六百幾粒嘅啫， 係啦， 傻的嗎？ 咩啊？呢啲錢又唔係香港人嘅，嗱呢啲咁嘅契弟啊，唉，所以 即係其實講真，梁振英個班子啊，啱啱阿師傅講過，佢好激動嘅。 係點啊？喂，快啲問下先。 真係冇過點啊！ 係咯，嗱呢個咁嘅政府都係炸炸弟弟嘅班子嚟嘅啫嘛。 我蘋果影到人哋啲樣真係好 鬼乜大獎，好似袁昌白影到青筋暴現嗰啲相。 唔似，咁似國內嗰啲富二代因為啊。 唉，嘴戚戚啦，唉，總之就係。嗱呢啲咪就係人渣咯，嗱 又不認那些錢是自己的、 嗯、 不認自己的仔、 嗯、 將個仔就變成說、哎、是太太的家人擁有的、 嗯、 太太的家人就是誰呢是不是、 啊、 外家即是 他當自己的仔不是他自己的是外家的 那天他聲稱他們自己仔女部分的、 啊、OK 的仔跟老母姓的 他老尾佢真係唔完全。 唔係最犀利就係我唔回應，我唔回應，我唔回應。 一貫作風啊， 最好 一貫口吻。 嗱，其實佢仲有一笪地咧喺古洞嘅，咁嗰笪地咧佢又話佢自己係即係做好似休閒用途嘅。但係撲街佢原來咧個圍牆入邊咧生撚曬滿草啊，又樹嘅喎。哇，點樣休憩啲馬騮同猩猩休憩咩？係咪先？ 唔係啊，佢入 所以佢炸得即係又係炸炸地地咯。然後一個話唔知，一個話。唔記得一個話唔清楚哦，成個政府管治班子就係咁嘅樣 啦。一個就唔答你， 係啦，一句就唔答你，一係唔得閒， 一係有其他人員查緊。 有好大對比啦，或者話香港啲新聞日日都係咁。你睇人哋英國生阿邊個啊？阿海特啊，生咗個 B B， 哇， 全國慶祝。 係啊， 你睇香港大佬梁振英生咗個仔，仲剪咗佢，大佬一人一把教剪啊，剪到佢嗰條嘢都唔知分咗幾段，真係。 斯巴蘭啊，真係 死夠近啊！ 即係所以嗱，即係你見到成個嗰個政府嗰個建基於炸弟咯，即係一個炸弟文化嚟咯。 博大帽， 何必咧？ 何必咧？ 炸 何必咧？ 炸弟可唔可以聲稱做博大帽啊？ 亦都是衍生成博大帽的。 我講過啦，呃鳩爹哋媽咪咯。你真係爹哋媽咪，你都呃你，真係算吧啦。你做人做到你。 佢呢個班子咪全部都係博大帽咁就有。 博大帽，爹哋媽咪。都係博大帽，博大帽。 個仔唔會明啊。 係咯。 仲唔係呃鳩爹哋媽咪？ 嗱，所以博大帽做高官，然後又炸帝拎著數。 目的係咩咧？ 嗱，目的就係其實我都研究過炸帝嗰個核心係咩咧？係咪啊？ 盜用公司資源，創造美好生活。 是啦，就是咁样。嗱，我都研究过，即炸帝其实 咁算唔算贪污啊？ 政府都系一间公司 嘅，衍生咗贪污嘅。炸帝嗰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我用最低亦都唔使负责任嘅情况底下，而又拎到最大嘅利益。 系啊，我旧公司， 所以呢啲叫炸帝咯。 我旧公司阿姐 炸炸帝帝唔做嘢， 喺公司啊，成卷厕纸攞翻屋企咁啊， 炸炸帝帝立， 炸炸帝立厕纸，炸帝立个扫把，炸帝立块布， 好多嘢炸帝。 系啊，好多嘢炸帝帝，我都系啊，我以前公司 有炸炸噶嘛， 我炸炸帝攞啲 coupon， 扑街冇印仔用，跟住成炸炸帝帝喺公司揾啲嘢咧，睇下有冇用咧，佢可以攞嚟用咯。 我都炸炸帝帝成日话冇电啊。 系啊， 师傅你教揸车有冇啲炸炸低嘅位噶？ 有啊有啊，成炸炸低低冇买烟啊，成食嗰啲烟啊，条友 唔系 阿刘，你冇烟啊？ 咁又唔系我，咁有啲炸炸低低去厕所啊，炸炸低低冇电啊，炸炸低低肚饿啊， 抽晒水啊， 好嘢喎！诶，有冇啲炸炸低？ 唔系讲笑 啫，落波啦，落波， 唔得唔得， 梗唔系咁啦，都系嗰个啦，嗰个男花手啊，要 呢个唔得，呢个小心。 阿胡枫，阿玛丽，拉里拉玛， 拉 里拉玛， 拉里。 喂 喂，我哋配翻首歌啊！ 系啊，喂。咁樣嘅，我咧，其實上個禮拜六咧，就小弟啦，就同 The Hurricane 咧有個 mini concert 咁嘅物體嘅，咁大家 The Hurricane 飲 Hurricane 係咯，同埋 跟住去咗 係 Hurricane 去買 Sony Ericsson 嘅，好老土 啊 ！OK， 喂，咁啊，如果大家咧即係冇去到睇我個 live show 咧，咁而家可以重温翻， 唔會可惜噶，係啊，唔會可惜噶， 係 唔會可惜噶， 你都唔會含恨， 因為仲有得睇啊！ 我哋會播足六個月都 係，佢哋會上嚟我度搞 band show 噶啦，放心， 多謝， 係可以廿個人 嘅啫。好，嚟緊呢首歌係當晚我覺得表現得比較 OK 嘅一首歌，係是你不會屬我， 是我不會屬我， 離開，拜拜。 別留下思念，當初相識片段全沒意義。 哇！ 離開，喂，冇嘅。 你呢首咧，我哋會係慢歌嚟嘅，因為鬆啲嗰陣時喺三月時候咧，就喺網絡上都發表過呢首歌嘅。咁呢首歌叫做《是你不會屬我》。 想接近你。